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五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暨大兴区2018年冬季旅游季昨天在大兴雪都滑雪场启动，北京市近1000名市民在活动中快乐戏雪。下一步，大兴将免费发放10000张滑雪滑冰票，请市民们参与。来听记者韩猛的报道。 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转身来看向雪道。 上午9点，滑雪场中间雪道上，50名滑雪运动员举着大兴体育的横幅从高处依次滑下，现场的市民一片欢呼，大兴区冬季旅游季正式开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一些滑雪高手，大部分都是学生、公务员、大兴区各类社团等500多名市民代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体验。现场由竞赛活动板块、家庭戏雪板块、居民体验板块构成。在竞赛板块中，500名冰雪爱好者参加了滑雪绕杆、雪地拔河、雪地足球、雪地自行车等趣味雪上项目。在家庭板块中，30多个家庭大手拉小手参加了雪地挖土机、雪地摩托车、雪地坦克等娱乐项目，让孩子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冰雪。大兴区体育局副局长于铁介绍，下一步将通过一系列的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今年准备要对市民发放10000张免费的滑雪票、滑冰票，体育大兴的一个公众号发放一部分，然后同时开展这种冰雪运动的培训，包括职工啊，包括中小学生，包括各个群体，在2019年的1月5号到6号举行大兴区的首届冬季运动会，里面包括一些这种竞技项目和一些这个群众项目。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已经完成南苑和颐公园项目批复，一道绿格城市公园环一环百元批复建设已经完成90%以上。据介绍，2019年全市将在一道绿格地区新开工建设公园6处，提前完成一环百元建设任务，为市民戴上人民群众期待的绿色项链。今年冬天，重庆以民俗年节为主题，推出了63条精品旅游线路，包含225个休闲点，涵盖民俗、观光、采摘、赏雪等体验内容。活动时间从这个月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重庆荣昌区万灵古镇将于12月底举办年猪节，游客可以观看杀年猪祭祀仪式，参加刨汤、长桌宴等民俗文化活动。民俗年节还推出了三峡橘海观光游线路，在游览长江三峡的同时，可以欣赏两岸橘海。由中国联航直飞北京南苑经停山东烟台到日本静冈的国际航线近日正式开航，今后每周一、周四、周六直飞一次往返航班。按照当地时间计算航班时刻，往返时间分别为早上9点45分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经停山东烟台，下午4点15分到达日本静冈，下午5点15分从日本静冈返回经停山东烟台之后，晚上10点钟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是阳光明媚，但是最高气温呢只有2度左右，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是-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要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各位在周一我们再次相逢，跟季彤今天好好盘点盘点， 又是一个小盘点。 我们用赵亮的话来讲，这还是一小甜点呢。 小甜点。 其实有的时候甜，有的时候苦涩的，因为票房这个是吧， 是 这个也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小甜点，你问问赵亮他敢吃吗？ 他可能是说错了，他应该说小甜甜。 这个是吧，我就不便于这个评论了啊。因为他健身嘛，对吧，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健身狂人。 对，他健得很厉害，咔咔。 什么叫他健得很厉害？ 健身健得很厉害啊，就是说他不能多吃那个糖分多的东西。 是没错、 嗯、这就是这么解释，大家明白了吧？小甜点、 他 不敢轻易吃， 他不能吃，所以他今天不来。欢迎各位啊，跟季彤、张帆一起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市场的情况。 真的很感慨啊，因为这周比较特殊啊，就连续的跟着你们来学习了这么几次、 对，刚刚好是周一，咱们俩连着几次了。 对，那包括上周五是吧？ 对， 也在这跟两位老师学习。 哎呦， 就是那个时候，咱们曾经有一个话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动画片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动画片，到底能不能就是一下啪就火、大火 啊？ 咱说那、就是现在你要大火是什么个概念呢？就是票房怎么着也得10亿以上、是吧？ 水涨船高、 对，结果后来 我记得是周六吧，哎，周六我晚上的时候， 嗯， 大概翻了翻这个就是一些报道啊，就包括那个票房的一些情况， 嗯，叫小弟给汇报了一下啊，最近这个票房情况怎么样啊？ 没有，我还跟张帆还微信上还哎稍微的交流了一下，哎呀，我说难道真的不幸而被我言中吗？ 您愿意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他们就是章鱼是吧？ 乌鸦， 章鱼保罗 啊，乌鸦嘴吧，就是 到底情况如何啊？上周大家关心的可能最多的就是蜘蛛侠平行宇宙。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先来看一看这些电影的表现情况如何。事实上最引人关注的这一部呢，应该是还没有特别出乎大家预料啊，因为至少它是在整个上周末上映的几部电影当中还是名列前茅， 排名还是没变。 没错，来先看一下总体的情况啊。这个总体来看呢，本周五上映的不是本周五，是上周五啊， 上周五 上映的新片当中主要是四部，一个是天气预报， 哎， 一个是蜘蛛侠平行宇宙， 嗯， 还有 武林怪兽，还有叶问外传张天志， 没错， 对吧？ 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如何 啊？关心天气情况， 哎， 天气预报的首日票房的这个排片的情况和首日票房情况都比蜘蛛侠平行宇宙呢是多了一点。 我记得第一天上映完了以后出了一个文章啊，叫《天气预报完爆蜘蛛侠平行宇宙》， 对对对对 对， 没错， 啊、就是。就是盖过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所谓 大片 大片啊， 结果呢？ 结果 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 就完蛋了， 哎呀，就崩塌了就。 这个第二天的排片呢，天气预报应该是下跌到了好像20%，开始的时候30%都不止啊。 对对对， 周日进一步是下跌到16%， 是 票房方面。第一天勉强是亚军位置， 嗯， 就是刚好排在那亚军的那个线上啊。 对 对 周六周日都被老片《海王》给逆袭了， 啊、就甭说蜘蛛侠平行宇宙了， 老片 就是被《海王》逆袭了。 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我们看到同样跌幅明显的还有《武林怪兽》， 哎，《 武林怪兽》的排片呢，第一天是18.6%，首日票房呢是首日票房啊，第一天就被《海王》给超过去了、 哎，第一天就没干过《海王》。 海王对啊，然后。第二天的排片下跌到15%，周日是下跌到13%。 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叶问外传》张天志， 哎， 这咱们上周还用了一期时间说了这个。 对，就是你帆哥还不遗余力的，就是通过节目来推荐了一下。 这个张天志啊， 我们 是本家嘛， 对对对， 是吧？啊，张天志嘛， 哎，表现一直比较稳定啊，总是排在最后一位。 没错没错，好在上座率，咱们统计这个数据啊，有的时候你看啊， 哦、 就是每个数据总有一个突出的， 怎么 着？上座率比武林怪兽强 啊、哦，上座率高一些啊。 对对对，再看最后就是蜘蛛侠平行宇宙、 嗯， 这个四部当中应该是唯一一部啊，叫做进步比较大的电影。 对对对，第一天上映的时候稍微的就是、 啊、排片低了一点， 比较低啊，这可能和。就是周五吧，周五还有一部分人下午他还没有那么早的下班呀、啊，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周五晚上堵车呀、啊、什么。 影院经理们可能有一点错判， 哎、还没反应过来呢啊，就是咱先试试是吧？试试水是吧？哎，这个第一天的票房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高，几千万的左右， 3000多万吧、嗯。 对，然后连续三天都登顶了日票房冠军， 是、 哎、首周三天累计票房1.8亿， 嗯， 成为了本周最大的意外赢家。这个确实是啊，我们 意外吗？ 我们说的时候跟天气预报不是还比较过吗？ 他 就是稍微有点啊，有人以为就是天气预报还算是就是国产喜剧， 对对对， 最后啊， 但是 再来一个强片。 虽然说这个就是上周这几天啊，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这个总结这里边这票房哈、啊， 嗯， 虽然它是排在第一位吧， 嗯， 哎，1.8亿，但是这个。我其实总觉得他叫矬子里头爬将军， 对对对 对, 对，是这个意思、 哎， 是这么意思。 这离那个火的那个程度啊， 还有距离， 稍有距离。 对 啊，火怎么叫火？啪，首日票房2亿啊，这火。对吧？ 不是现在，季彤已经就对吧？对这个票房，他用了自己的判断了。 这我 没超过2亿， 我跟你学的呀，唯票房论嘛。 就市场表现，有的时候跟大家个人的这喜好呢，多多少少是有出入， 对对对， 是吧？ 其实看这个榜单呀、啊，真的很感慨、啊。 对 啊，因为除了这个《叶问外传》张天志以外啊，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怎么说呢？带有一定的传记性质啊，或者说他有点这个，就是还有点影儿，有点、 嗯。 根据啊、 嗯， 有可能在那个时代是吧？有武林里有那么人物， 哎、嗯， 或者说他是一个武林的人物的缩影。 我知道意思，他到底还算靠现实近？ 哎，他还很现实。但你看那几部啊，也、 嗯、 包括蜘蛛侠、海王、天气预报、龙猫、 嗯， 是吧？这全是 幻想， 全瞎编、啊，但是都瞎编，为什么咱们就编不过人家呢？ 换了个好问题啊。总的来说，上一周呢，老片方面，海王还是继续保持了强大的势头。 哎。 除了周五因为新片上映吧，总会影响它一点。 对 周六周日连续两天上涨，周日的日排片已经涨到了 21.7%， 也就是说它涨得比新片还要多。 就是那个经理一看，哎呀，这新片没什么可看的，这样吧，还换它吧。 对，海王上。 对， 现在海王的上映日期已经是17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6亿。 你看看17天16亿，那几乎说 一天一个亿， 一天就是不到一个亿吧，小一个亿。哎，这才叫火。 来吧，我们最后关注一下这个票房的排名情况。 好， 在上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票房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 是毫无疑问的叶问外传张天志。 没错，他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4400多万。 这个但是那天的这个票房好惨啊。 是，没错， 对吧？ 这个 100多万。 你是对比了一下这个在北京方面吗？ 啊，对对对， 北京方面的这个票房排名，我们看到叶问外传呢，真的是他已经 特别低， 跌出了榜单了嘛。 对对， 是吧？他已经是第六位的成绩了。那么看到这个全国大盘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四位的应该是武林怪兽。 哎， 武林怪兽现在累计票房是5400多万，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哎，对于这么一个电影来讲，反正这点钱不够回本， 肯定了。天气预报，是排在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三位，全国大盘第三位的这个成绩。它的累计票房8895万。 应该说啊，那个对于肖央来说，前边的一些作品可能就是让人觉得他太应该再高点， 积累人气很高 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了啊，怎么着我估计过两天也能过亿吧， 过亿差不多吧。 对， 但是主要是还是由于他倒嘛，这件事情可能还跟他演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 看一下海王的成绩，海王在周末的这几天当中，如果算总的周末票房的话，他是排在第二位， 1亿7000多万 的入账，累计票房已经是16.18亿。 对，刚才咱们说了，每天大概怎么着也得有8000多万，将近9000万吧。 没错，排在周末票房榜，我们看到的这个全国大盘第一名的是蜘蛛侠平行宇宙， 哎，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1亿8700万，这是截止到下午的大概2点多左右。 没错啊， 估计今天怎么着也得超过2个亿了， 这应该过2亿 是吧？ 啊，那天咱俩怎么说来的？我还跟你说， 预测过， 哎，我预测，我说怎么这个周末这三天应该差不多2亿吧？ 啊， 但是呢，稍微差了点，没达到。我估计可能最后也就是3亿到4亿之间，就算是最高点了。 好，我们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要看看这一周是不是能够像季同预计的， 还有一周的时间啊。 对对对， 这个看看， 来看一下北京方面，简单来说，刚才提到的《叶问外传》并没有进入到前五位的成绩， 哎，这是第是实际上在榜单的下边， 对对对， 第六位了啊。 然后武林怪兽是排在了第五位， 也不高，208万， 208万，在北京就挣了208万啊。 啊，对， 龙猫还能够在第二周延续它的成绩， 哎， 累计票房1亿3900万， 1亿3900， 它在北京应该是排在了第四位， 啊，对，因为 入账还有270多万，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老， 对，这算是太老的电影， 哎，老片它就是怎么着又加工了一下，是吧？ 30年前的电影， 哎，这个咱们说不好听的话，这是炒冷饭呀，啊！ 哎，人家居然能炒到这个程度， 炒到这个程度。 排在北京的大盘方面，我们看到前三位的是《天气预报》 嗯、 《海王》和第一名《蜘蛛侠：平行宇宙》。 哎，这是从321这么说的啊， 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成绩呢，基本上是一个票房排名的情况。 哎， 用季同话来讲，就是这个票房啊，它说明的只是一个方面。 哎，你发现没有啊？全国票房就这个平行宇宙啊，全国票房1.8亿啊，将近1.9亿了。但是在北京的这个是1500多万，连1/10都没到啊。就是你看是不是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些影迷可能对这个就又可能热情更没有那么高一些， 对，有这个因素。 那会不会就是和我相似想法的类似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嗯，有可能 是吧？他有可能他到这岁数，他愣可带着孩子看龙猫去， 对， 他不看这美漫， 对。而且龙猫怎么说呢？口碑在那摆着， 哎，对， 这事儿他不容试水嘛，对， 哎，这个现在好像也没人提什么口碑炸裂了什么那个之类的啊。这个之前的那些 文章，这些年咱们学了好多词儿。 对对，这个我就一直在想，这口碑炸裂是怎么炸裂的，是吧？ 你看啊，这个电影的名字起的越像那个名字，它越可能不咋地。 是啊， 天气预报的报字有没有炸裂的意思？是吧？ 对，它报，结果它就没报了，没报上去。 来，我们具体来看看这几部到底情况如何哈。三十秒广告之后，马上回到今天四眼有戏。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来今天的周一小盘点。 嗯， 既然小齐提到天气预报了，咱们就从这波开始说起吧。 好， 小齐说天气预报我也看了，就不用细说了。这么说吧，这个片子的故事发生在7天之内，所以我看这片的时候，感觉也像从星期一上班一直熬到周末那么痛苦且漫长。 是吧？ 看完我给4分，后来一看豆瓣我还高估了， 好像是多少？2点多还是3点多？ 其实比你们说的还是要强点的。 哦， 我看了一下，还是4.1分呢。 4.1分啊！ 肖阳编剧、导演并主演。这一下就变成了他个人一个非常为这个主导的作品，是吧？ 嗯嗯、 杜鹃、常远、小沈阳、岳云鹏、王小利、伊云鹤，这里面的喜剧明星占了大多数。 哎， 一看就是一个喜剧电影。天气预报的评论区里面，我看到今天有一个网友在总结定律啊，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喜欢在影片的名字上玩谐音梗的电影99%不应该是好电影， 全不行是吧？ 哎，你别说，这几年还真是这个定律挺有用的。 哎、有这样的吗？还有 好多好多 哦， 像好多那个电影，它其实是中国文字啊， 对， 说在这个方面它有发挥的余地， 是 吧？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梗呢，你要老玩，它也不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我记得早一点的片子，像《情癫大圣》之类的，你也不能说它不行吧？还好吧？ 就是你看是跟谁比是吧？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好像、观众的那个需求和现在也还 不太 一 样。 对 对。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评论啊，就是在网上的评论确实是负面居多。 对， 这样一来呢，作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主演肖央呢，昨天实在是就是那个 不 挡 了是吧？ 他发声了，他回应了， 他怎么说的？ 他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的：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好， 也谢谢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们。虽然你们比较少，不是，这句话是我说的， 毕竟还有8000多的票房。 他说。对我这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成长。 哎， 另外他还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的一个原因和初衷。他说他原意啊是用童趣的视角轻松地讲一讲环保的话题。啊，神仙是他觉得有趣久违了的元素。 不是，您找这几位哪个像神仙呀？ 什么意思？不像神仙像什么？ 难道神界就是一个二人转团体吗？ 所以这个肖央这么解释呢，有人也会这么回应啊，说喜剧笑星、神仙下凡、拯救世界、环境问题，你把它弄一块儿 是吧？ 你如果搅和在一块儿的话，算是个尝试。但是呢，这个你也不能不说，大家对这样的一种尝试 对 是有抵触心理的。 你把2斤白糖、2斤面和2斤醋，还有2斤酱油，你全搅和在一块儿，那你没法吃了。 哎，您这个话让我想到了内部，就是那个九品芝麻官里 啊， 它是。2斤砒霜啊，和一块儿以后说这东西能吃吗？ 你看啊，就是咱们从之前的，你看那周星驰的无厘头也好，是吧？你包括其他的，是吧？大师的他们的那种幽默的这种手法也好 啊， 他总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就是大家觉得他不能太超出这个合理框架的范围之内，他才有意思，对吧？你如果真的就是一下就是天马行空的太厉害了，让大家一看就是胡说八道，那你就完了，对吧？ 这个 你得有一个限度，你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你去做文章去，那你还能把它做好， 对。 但是你这个做太大了，就像吐泡泡糖似的，你吐到一定程度，啪，真的爆了，天气预报啊，真爆了，那就是爆了， 对， 那就是破了。 那除了天气预报，还有这一部《武林怪兽》，在这一周啊，也就是刚过去这周末，也不是很受待见。 三万两花银，有什么意见吗？ 每一分钱都关乎义军的生死存亡。《 武林怪兽》是刘伟强执导，尔冬升、罗小文、李锦文是联合监制。 哎， 另外呢，里面的影星也很多啊，古天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王太利。 那你说，要是这个阵容，可比肖央那个强多了。 从电影上来讲， 强大啊！ 另外还有周冬雨特别出演的， 对呀、 啊，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呢有点怪啊，大家就知道又是这个东厂啊，又是怪兽啊，是吧？ 这个刘伟强这位导演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最熟悉就是他的《无间道》和当年的《古惑仔》， 多厉害的导演。 可是为什么就有这个片子呢？ 哎，哎你发现没有，但凡大牌导演玩怪兽题材都不行。 你想起饕餮了是吧？ 不是，这个我对张艺谋导演没有任何的、这个、 不敬啊， 这个不敬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但是事实摆在那儿呢， 嗯嗯， 真不行。 大家那个回顾了一下，说从去年你看这个像什么《捉妖记》的第二部啊，还有《奇门遁甲》，好像都有点就是下滑的意思。 不行， 对、 嗯， 为什么就这样了呢？ 其实奇怪了啊！你说《毒液》都难看成那样了，他居然那么行。 而且他们说现在像致敬老梗的这种电影，你比如说像这部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像香港武侠片嘛，他致敬了好多香港武侠片的片段， 这也不新鲜了。 对，你头号玩家人家也是致敬， 对呀， 你看他弄的就对吧，很吸引人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挺怪的啊，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那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你看旁边，你看哎张帆开了一个杂货铺，哎，然后卖东西，卖点吃的喝的用的，哎，夸夸的赚钱。我跟他小，我也开杂货铺，我也卖跟他一样的， 哗哗的赔钱， 我赔的底儿掉，这真没办法。 嗯，另外说到张天志刚才提到的《幽灵外传》这部电影呢，其实评价是这样啊，就有人说不是特别的不好，但是严重套路化。 对， 如果你对武打、对这个功夫片你比较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这些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这些功夫明星们，他们在电影当中，对，你看这里面什么杨紫琼是吧，释延能，还有那个戴夫巴蒂斯塔，还有那个叫托尼贾，这都是大家最近几年经常会遇到的， 中国的外国的是吧， 都在一起。 哎呀，这但是呢他就是让大家兴奋不起来。 没错，好，我们上个周末的盘点就到这里，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发送你的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 你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你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你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你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你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你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圆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其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朝 Meco。 媳妇儿，你今天这领子有点低呀、啊。 这选建材呢，你关注的都是啥呀？ 放眼望去都是大品牌，怎么选都行，让设计师定吧，反正设计也不要钱。 我就说全包圆性价比高吧，这设计费就省了多少？ 是，没法再低了。 999一平米，咱连家具城、灯具城、窗帘城都不用跑了，多省心，还送那么多电器。 是，跟你一样，没法再低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阿琛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来自机场高速方面的消息，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是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科惠桥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要注意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周一小盘点，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其实刚才很多朋友都跟季彤是一样的，跟我也差不多啊，就是对动画片的蜘蛛侠可能没有提起那么高的兴趣来。那咱们就从这个啊真人版蜘蛛侠的歌开始听起，这是当年第一版的时候当中那个主题曲，叫 Hero。 对， 这其实咱们上个周五聊的时候还真的是历历在目啊，就是对以前的蜘蛛侠确实感情太深了， 就是他已经咱们也可以说先入为主， 对， 或者说他已经进入了你的概念，就是你的那个思维里边形成了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概念，蜘蛛侠就应该是他，就应该是这样。你现在给我弄出来六个奇形怪状的家伙是吧？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美漫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它就是比较善于用这些奇形怪状的角色，然后呢来突出他们的某种特质，然后 就是在形式上的丰富。 哎，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提到像机器人总动员，那里边的机器人一共有多少种形态？你能 算不清楚？ 你能记住不？就你除了那俩主要的以外， 对， 其他你真记不清楚。 包括你说那个，就像漫威和 DC 里面的英雄，超级英雄，其实你是数不尽的。 对。超级英雄还好吧，最起码他还都是个人形啊，你包括他那些反派，你甭管他长怎么难看，他大概还是个人形。 我基本理解你的意思了， 对， 就是说你对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这个来自其他平行宇宙的，像是长得像猪猪的那个蜘蛛侠，你就不太满意了。 啊，对呀，就是他就其实你包括超人总动员，你说那超人那一家子长得有一个像人的吗？他都是不成比例的那种，所以他在审美上，他可能对于就是东方人的审美，他可能就有一种挑战。当然了，如果你是一美漫迷，那不在咱们的讨论之列。 对，然而呢，在我们这次收获的大家的对于蜘蛛侠平行宇宙的影评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抱着尝试的态度也很满意。 哎，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哎，这个七棒说啊，小蜘蛛我看了，这个同时啊，那天闹肚子啊，没 看 完，看 了一个小时， 看了一小时撤退了。前半段他觉得是把好多观影的小朋友吓得很厉害， 是吧？ 我也有同感啊。 哎呀， 坐在我右后方 啊， 一家人带了一个特别小的孩子 啊 来看这个， 孩子吓哭了吧？ 没有，但是特别小的小孩子，你来看这个干嘛呢？ 对， 这不是一个那样的儿童片， 他看不懂。 对，其实我们说美漫更多的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哎， 对吧？然后他就提醒一下啊，七棒很好意的提醒各位家长，带孩子谨慎看这个。 对，他如果要是在国外，他有可能会分级。 对，小齐说，在我看来，蜘蛛侠平行宇宙比海王好看太多了。小主人公循序渐进的心路历程变化，和海王那种世界景点各种到此一游完全不同，而且通篇节奏行云流水，画面更是美不胜收。 好吧， 我数一下多少个那个成语了啊？他说这才是今年最好的超级英雄电影，十分我给打八分。 哎，这是绝对的一个标准的美漫迷。 对，现在这个人家你看到的这个豆瓣上的评分，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确实确实是还是高分，八点多少来着？ 八点八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这个回顾的平行宇宙这个片子呢，应该是在上一周的各个新片当中，算是非常厉害的一部。 是，糊涂旁观者也说蜘蛛侠平行宇宙是他看的是那 IMAX 版。哎，我建议就是真的应该去看那 IMAX 版。 我昨天也看了 IMAX。 对，说那个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 对对， 它是视觉冲击力最强的动画电影，没有之一啊。这就是你看喜欢的人喜欢到极致。 对，没错。小领主说了，我儿子看了蜘蛛侠之后，对于对撞机和物理产生浓厚兴趣。 哎，你看这也是意外收获啊， 是吧？ 说将来由此要产生一个物理学家啊，这将来要拿一个诺贝尔奖什么的，这玩意儿你说，这回忆起来带着他看电影，那个简直了就。 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看的角度不同，你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是， 那我 看我爱茶叶蛋人就说了 啊， 海王。我是那啥去看的，反正我就是利用看不了电影的时间，我愣挤出来去看的。 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动画版的蜘蛛侠完全没有兴趣。啊，这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提不起兴趣买票下决心到电影院去看。 您这意思说的再明显不过了 啊， 就是让别人请你一场呗。 对， 来，我们刚才回顾的是上一周刚刚过去的电影市场的情况。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影片会入您法眼。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本周即将到来的影片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至于质量嘛，各位您自己来衡量一下。先来看到的是其中的一部，叫做《云南虫谷》。 哦， 你们是凡人，凡人看山就是山，可山和我们人一样， 不生，睡一觉两千年。 这是又一部《鬼吹灯》系列电影，叫做《云南虫谷》。 哎，这我还真的其实挺期待的， 有兴趣的是吧？ 对，因为当然你那个这个《鬼吹灯》系列也拍了好几部了啊，当然有的看着还说得过去，有的大家觉得哎都不怎么样。 嗯， 但是这一部吧，这个在这个系列里边，应该说是这个作者 比较用心的 写的最好的 哇 这么一段、 哦、 啊，就是 有这个 因为有人说这个谁呀、啊，就是天下霸唱啊，就是这个鬼吹灯的作者， 嗯， 他特别善于就是场景构建的那种描写， 嗯。 哎，他构建的那个场景，你包括你要看《寻龙诀》呀，你要看那个其他的，你就会觉得那个什么墓地也好，那个地下世界 幻想的那个东西， 哎，他还有点那个想象力， 嗯， 哎，这个云南穷谷这个也是一个他幻想出来的，他描写出来的这么一个环境，当然就是好能不能达到那个书里写的那个状态。 那照你这么说，就是说云南穷谷可能更难拍。 对，就是 更难以达到书中给你的那个 描写的那种 幻想的程度、 啊，当然了，这环境是一方面，再一个演员是吧？演员也是一方面。 哎呀，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得往下说了啊。 怎么着？ 你说环境这一方面本来就难拍，演员呢并不是非常有名。 哦， 这回我们看到的这个胡八一啊、施利阳啊、王胖子啊这三个人的扮演者，你看，顾璇、于恒和蔡。这应该是蔡演是吧？ 蔡恒，这个应该也念恒， 恒是吧？ 嗯， 是斜玉篇边那个， 对对对， 是 王字边加一个。 你看这演员，我们都不太熟悉吧？ 嗯， 都不认识三个演员，是吧？ 不熟悉。 但是他的这个导演，飞行导演呢，他还是有过很多的剧作。 哎， 他还是这回。他说啊，用这些新人是为了能够打造出最符合原著的角色形象。 嗯， 这一点呢，倒是我觉得符合一个常理，就是大家会觉得，老是在那些熟悉的面孔当中选，并不一定能选出最符合原著那样的这个气质的演员来。 对对对，但是，尽量的去接近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用新人未必不成功， 未必是不是好事。 对，因为什么呀？你要用一个明星，你看前几部有用陈坤是吧？ 嗯， 就陈坤他已经在。观众的眼里有一个 定型了，对， 你突然让他变成一个大胡子的胡八一， 有人接受不了， 对，所以觉得很怪异啊。但是这个里边，他如果这三个年轻人，他能够就是按照导演的意图，能够表现的到位的话， 嗯， 我相信他可能会营造一个新的形象， 嗯， 这样出来以后，没准他就成为了这个演员在你心中的一个定式， 对对， 是吧？ 这回说了啊，说这个小说《鬼吹灯之云南虫谷》之前就跟那个季彤说的一样，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刺激的一部啊， 对。就是那个里边有好多虫谷嘛，它里边有好多那个奇形怪状的动物。 比如说，他们经常会在预告片里我们听到了，他提到叫木尘珠， 哎 啊，什么这个当中还有 刀齿鲑鱼、 青鳞巨蟒，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水蛭蜂， 这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东西。 什么祸事不死虫啊，这些东西他用特技来表现，他能做成什么样是吧？你要反正你别做成都跟饕餮那样，他就也应该也不会， 就是有前车之鉴。 对，就是他很丰富，就看你这个特技怎么应用，这个电脑的这个水平高与低，电脑技术的水平。 这回他们的资料显示说，电影前期剧本打磨花费了9个多月，制作上呢也运用了国际化特效团队啊，像什么金字塔式的这个线王墓啊、人皮地图啊。这各种机关迷局都在大荧幕上会真实呈现，究竟能不能够做到他说的这样？ 是是， 得看看这个周。哎，应该这周上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周六吧？我看了一下，因为这周 是 个特殊的。 对对对，就这个云南城谷就是下周的周六， 这周周六， 这周的周六， 因为 周五 刚好遇到周六还在上班。 对，周六是个工作日， 咱们在周日开始休元旦3天。 对，但他赶上了元旦假期， 对， 那么周六完了就是这个 放假， 哎，周日周一都放假。 对， 这个实际上，这鬼吹灯啊，也有一大批的粉丝迷，他们叫什么呢？叫灯丝啊， 灯丝。 哎，这个拥有粉丝啊，是件好事儿，也是件坏事儿，是吧？好事儿呢，就在于你可能有大批的人关注，就是可能好多人去看。 嗯。 但是，假如你不能满足他们的那个 原著党 的那个要求， 原著党的要求， 哎，他们的那个要求以后，你挨骂可能挨的也更多。 对，这说的是云南虫谷。 哎， 接下来还有一部，如果你对云南虫谷这样的就奇幻电影没有太多的兴趣，那么这部探宝电影又如何呢？它的名字叫《断片儿之险途夺宝》。 宝宝不应该在这儿，你孙子把我给卖了。孙儿。 时候，那一个亿沉吗？ 不轻。 数了吗？ 数了。 你们是不是都想好这钱怎么花了？ 是你捐了。 哎，你俩是不是特别想看我的表情？你看不到，看不到。 大家都听出来这个熟悉的声音了啊！里面是葛优，还有一位杜淳啊。里面其实演员还不止他们，蔡卓妍、包贝尔、小沈阳、陈赫、潘斌龙、孙越、热依扎啊等等，联袂出演， 又是一强大的二人转组合。 对，这里头其实人物众多，这个故事呢也很新奇啊。他说的是叫断片啊，断片儿，他们都知道，这喝多了都断片 啊，就是喝醉了， 对，喝醉了。里面有三个人物，他们呢仨光棍啊，生活当中不如意啊，所以喝顿大酒，然后酿成大错。 嚯！ 然后三个人是一路经历冒险，要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共和国，我不记得名字了啊，一个编出来的名字， 乱七八糟的一个。 去那儿啊，要找回他们的一个海豚。 是 他们的好朋友啊，就是真的是海豚啊， 他们把海豚 不是他们是人家这个事儿呢，这特别蹊跷 啊， 它里面有好多复杂的故事，就这就弄丢了，所以叫险途夺宝嘛。 他们这仨人里边有一个人是海豚驯养员， 哎，有可能是这样 啊。对，然后呢，结果把海豚弄丢了，然后再去找这海豚是不是肚子里有宝贝？ 我看海豚就是个宝。 哦，就这海豚本身是个宝贝。 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各位。好几年我们没有看到葛优在贺岁档露面了啊！ 对对对对对， 这回呢，他又是叫魁违两年又回来了。但是这事儿啊，也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有人认为是好事，有人认为也担心， 是吧？ 因为葛优，我们知道在其他的一些组合当中出现的时候，并不那么出彩，尤其是在我们，你记得前两年有什么《桃花运》 啊？ 有过这片子吧？ 对 不 对？ 没什么响动，对不对？我记得去年前年吧，有一部什么里边也有他。 你的意思是，葛大爷离开 我跟你说，离开某一个剧组， 他就不行了？ 不是，不一定。 你别让人听见啊！哎呀，这个反正有葛优在里边，那他绝对是一个这个 多少是个吸引的， 是一个号召力啊。 对对对， 但是你想想，上周有一片子里头。也有包贝尔，也有小沈阳， 那就不能提了。 也有岳云鹏，是吧？好像不咋地。 我们还是来看看，关心一下下一步。我们刚才说两部了，是吧？ 哎，对， 断片和什么来着？ 对对对，和那个 云南虫谷， 云南虫谷啊， 还有一部叫《来电狂想》。 哦， 你抽什么风啊？在这儿老想看我手机，你啥意思？你是 不是抽风？是抽查。 听这几句台词，再听这片的名字叫《来电狂想》，你就明白要说什么了。 咱们今天一起玩。 这是张一白监制啊，我们看到导演叫于淼，佟大为、马丽、霍思燕、乔杉、田雨、戴乐乐、奚梦瑶主演， 还有这个名模是吧？ 名模对啊，摔了一跤名模啊。这个，这是意大利高分电影叫《完美陌生人》的中国版。 翻拍 啊，对，完美陌生人，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小众电影啊，前段时间咱们提过。 对， 这个呢就是七个人聚会当中玩一游戏，什么游戏呢？ 把 手机 都 交 出来啊，然后分享来电、短信、微信， 所有的全部都得分享。 就是你这个手机，你个人的这个秘密，手机里边的秘密全都就暴露出来了。哎，我记得那个片子里好像还暴露出挺大的问题， 非常刺激 啊。对，最后连杀人犯好像都出来了。 这个来电狂想这个游戏呢，就是公开透明这种方式呢，其实不太适合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玩。 反正张帆不敢玩， 你敢玩是吧？这个片子 把赵亮找回来让他玩， 就是说你这人坏。 不是 这个游戏，其实在某一种状态之下，它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但是呢，它容易造成很多误会和麻烦。 我记得这个说那部片子的时候，同时还说了另外一个片子啊，说完了以后就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好吧，我们等待一下这三部片子，应该这周有好多电影都要来，像什么《龟兔大作战》《神探狗笨吉》《阿里巴巴三根金发》《两只小猪之勇闯神秘岛》《警车联盟》， 这都是什么？ 我们就 什么？ 就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对， 让大家自己选择吧， 好吧， 好吧，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周一小盘点，祝各位观影愉快，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人家有什么事儿，你不能白天说吗？ 多少电话啊？ 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